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回应委员提问时表示，核心价值观要贯穿于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两会消息，如何松绑孩子们的童年，代表委员为学生减负建言献策。本市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工作正在进行，人力社保局提醒考生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来看一则两会的教育消息。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七号下午举行联组会，在教育界委员联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中校长李友义建议，创造条件让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在实处，比如说搭建平台，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力量，应该开展全国性的送家训、立家规、传家书的活动，将传统节日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支点，在原有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的基础上，增加重阳节、元宵节等重要的传统节日的假期。对于李友义委员的建议，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教育部会认真的研究，纳入到后面的实际工作中落实。核心价值观要贯穿于从幼儿园到高校和高等教育的全过程。针对家庭教育的问题，陈宝生表示，现在家庭教育的功能正在从家庭中游离出来，游离到社会上，转移到学校里，这是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从以前老百姓关注的课业负担，到如今的课外负担，一字之差凸显出当前减负这个老难题的新特点，也引发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副省长张富明建议，要加快推进中高考制度的改革，落实学校招生自主权，建立多元的评价、等级评价和分类评价体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看来，过分的推崇高学历人才，忽视职业技能型人才，这样不仅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也消减了青少年个人兴趣的特长，也容易造成毕业生市场需求脱节，要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海淀法院日前公布了2017年版海淀法院未成年人审判的典型案例的画册，法官们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典型未成年人的审判案件。根据统计，在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中，有 52.6% 为侵犯人身权的案件，占比最大，其中以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居多，占 42%。 法官提醒家长和学校，要做好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让未成年人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特别是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要教育他们提高防范意识，不要受到游戏动画片的诱惑，更不能随意跟陌生人去家人看不到的地方。带领未成年人外出玩耍和吃饭的时候，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当可能受到不法侵害时，未成年人要掌握一定的防范技巧，例如被尾随时，要往有人多和有摄像头的地方走，或者是情况大声的呼救，引来周围的行人及时寻求帮助，并拨打110报警。通州法院刑二庭日前启动了在押未成年人报告人亲情的会见制度，在未押的未成年人报告人的搭建亲情教育的平台，贯彻对未成年人被告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通州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制度不仅可以帮助被告人深刻地反思自己的行为给家人、社会和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还进一步加强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时，会见过程还能对家长的法律观念和教育方式进行重塑，使其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能够更好地帮助未成年人被告人改正自己的错误行为，为重新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国内 某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2012届至2016届本科毕业生中，在300人以下中小微用人单位就业的比例从 40% 上升为 49%。 数据显示，就职于中小微用人单位的2016届大学毕业生，其月收入和就业满意度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月收入方面，2016届就职于中小微用人单位的本科毕业生月收入为3972元，比全国本科平均水平低了404元。从职业发展中期来看，就职于中小微用人单位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涨幅比例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记者7号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北京市各级机关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工作于2018年3月7号到11号已经开始进行了。人力社保局提醒，考生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务必于封闭管理时间前到达考场，否则将不得入场。这意味着考生必须于面试开始前的半小时到达考场。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2018年高招直播咨询，高考生饮食营养全攻略，如何吃出好状态？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2018年的高考转眼就要到了，高考考生的营养安排非常重要。那么在高考前夕，如何合理安排考生的膳食呢？有哪些饮食误区是需要您规避的？如何科学地安排高考生的一日三餐，保证充足的精力度过这个特殊的阶段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主题呢是高考生的饮食营养全攻略，如何吃出好状态。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分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师副主任张倩。张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陆军总医院临床营养配餐专家，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于仁文。于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我们的提问。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有一条消息要提示大家的。进入三月，已经到了我们自主招生的申请季了。如何争取自主招生的加分？那么在3月10号周六的晚上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的高招第3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的礼堂开讲。那么活动现场呢，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郑璇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解析双一流高校的自主招生的申请核心的关键点，包括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后对于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的问题的讲解内容。讲座现场呢，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其团队老师面对面的沟通个性化的高招志愿填报问题。活动名额有限，请您尽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50-7500，联系好了400-650-7500。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直播主题，高考生营养饮食全攻略，如何吃出好状态。其实在紧张的备考期间哈，有很多这个心情的焦虑，比如说我们心情焦虑了，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心跳速度，或者是比如说失眠呀、多梦啊等等的，这些可能对于考生的身体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哈。那么其实想问两位专家的就是，其实在紧张的备考期间，我们孩子的身体会不会发生相应的一些改变呢？ 确实是备考期间孩子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主要是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有点互相矛盾的。首先是大脑呢是高度紧张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消化系统呢有点跟不上趟。大脑的高度紧张呢是因为大家学习都要用到大脑呢，而且这个时候复习期间呢，学大脑整个对氧或者各种营养素的需求要比平时更多。大脑的耗氧呢，可以说占到了全身的1/4到1/5左右。它的葡萄糖的消耗也占到全身的1多半了。所以由此可以见，大脑如果高度工作的时候呢，整个人体的对这个营养的需求是很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会扩张，增加脑血管的供氧量，供营养素的量。儿童呢或者学生他会感觉到头昏脑胀，有的时候如果特别累的时候呢，大脑的活动会有点减缓了，就会表现思维迟钝啦，有点打瞌睡。这是我们整个脑子的一些反应。跟它相对应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好像有点跟不上趟， 矛盾了。 比如本身学习压力特别大呢，孩子的食欲就会有所降低。觉得哎呀，我都想着学习了，我吃饭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放后头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中考了或者高考的时候又赶上天气比较热，在6月份左右，本身天气炎热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就会食欲有点下降。表现在吃的少了，或者是比较偏食了，或者挑食了，这样呢就是有点供需不平衡了。如果要是说这个时候一个不能够做到均衡膳食，能量跟不上，或者营养不均衡的话呢，就会降低孩子的学习效率。所以我们觉得备考期间呢，均衡膳食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强调的。 怪不得每一次考试之前都会有点昏昏欲睡，然后觉得脑子跟不上趟的那种感觉哈，原来是因为大脑的这个耗氧量它不够了，是吧？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大脑耗氧量和咱们消化系统之间，它是一顿矛盾体哈。那如何使这两个关键点达到一个平衡呢？ 所以这个时候合理安排膳食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合理安排膳食，我们强调一点，不在于多，而在于全。就是说那个膳食的食物的品种要比较丰富。另外我们也强调一点，就是日常考试期间的膳食呢，应该是基于孩子的日常的膳食，然后再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调整。不要说马上要考试了，我们今天听完讲座了，说要多吃什么，这孩子从来不吃这些，您突然让孩子吃，他有一个很强的适应的过程。所以我们强调以原来的食物为基础，食物多样。有几类食物我们推荐孩子要多吃。首先呢，我们是推荐孩子要适当的多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和豆制品。因为这些食物它富含优质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呢它会分解成一些小的酶，我们体内大脑运转的过程中也需要这些酶来帮助我们大脑工作。还有呢，我们的神经递质啦，或者是清除自由基啦，这些呢都是我们整个一些动物性食品或者豆制品里头它含的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啦、维生素或矿物质，发挥很好的功效。那么怎么让这些动物性的食品或者豆制品做得更好吃，我们让于老师给我们想想办法。 于老师烹饪专家哈，做菜一流的好吃，然后请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孩子才爱吃。 刚才张倩主任已经说了，在这个期间呢要多适当的多摄入一些优质蛋白丰富的食物。我们平时吃的一些优质蛋白丰富的食物，比如说肉、蛋、奶、鱼、虾，然后豆制品，对吧？ 可是呢，在家里面如果说烹制这些食物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要考虑到这些食物的口感滋味，还要考虑到这些食物的营养搭配是不是合理， 嗯， 然后呢，是不是简单易做，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这个还是让老师刚才说的那样，这个不要因为快考试了您才想起来然后补充什么营养啊，膳食营养是不是合理啊、 嗯、 对吧，其实呢学生应该是这个从始至终都是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膳食结构才可以、 嗯、 对吧，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要增加一些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 嗯、 对吧，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蛋和牛奶的蛋白呢都是比较好的优质蛋白，而且吸收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嗯、 对吧，那么我觉得在家里面呢您这个也不可能给孩子们这个端来那么多的东西，他也吃不下，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些食物有机的结合在一块儿，比如说您在家里面可以给孩子做鸡蛋羹，对吧，鸡蛋羹非常这个好消化，做起来也特别简单，我现在每天早上给我女儿这个用微波炉做鸡蛋羹，2分钟的时间，那么一个鸡蛋差不多60克左右，对吧，去掉皮以后差不多55克到60克，您把它打匀了，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蛋清完全这个挑不起来了，对吧、哦、打匀了以后呢，一个鸡蛋加入100到110毫升的牛奶，也就是这个牛奶袋的那种的半袋牛奶， 哦，把牛奶加入到这个蛋羹里面是吗， 对，这样的话呢、哦、这个再打匀了以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中火加热2分钟， 嗯， 或者是放到蒸锅里面蒸10分钟的时间， 嗯， 最好上面带个盖子，那这样的话呢牛奶里面的像这个差不多有3%的蛋白质，里面还含有大量的乳清蛋白， 嗯， 对吧，那么牛奶里面还有丰富的钙，那么这样的话和牛奶和鸡蛋呢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块儿， 嗯， 交织成非常细密的网状结构，锁住大量的水分，吃起来也非常的嫩，那么牛奶里面丰富的钙呢也会缓解在备考期间这种紧张的精神状态， 哦，牛奶原来具有消解这个紧张情绪的功能哈、 啊、而且鸡蛋里面呢还含有卵磷脂， 嗯， 卵磷脂呢在体内呢它可以促进这个我们神经递质的合成，像胆碱呢、 嗯、 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鸡蛋当中也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可以预防上皮细胞的一些溃疡和炎症， 嗯， 比如说在紧张的备考时间里面，很多人呢很多孩子容易上火，口腔溃疡，牙疼，牙龈炎，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蛋黄里面的维生素 A 呀、啊、或者说呢这个动物内脏里面像猪肝啊里面的维生素 A 都可以帮助我们起到一些缓解的作用， 嗯，诶，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哈，尤其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可能早上起来需要工作，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给孩子准备，这个鸡蛋羹只需要2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营养元素也能跟得上了哈，就像刚才这个张主任说的一样，备考期间孩子的这个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会不会在备考期间对于哪些营养元素是特别需求， 嗯， 需求更多的一些，嗯，对，就是备考期间呢其实很多营养素的需求都会比较多的， 嗯， 比如说能量整体上就需要量会大一点了，因为大脑高速的在运转呢，还有呢就是血糖，嗯，血糖呢是很葡萄糖或者它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过大脑屏障为大脑供应能量的一种营养素， 嗯， 所以呢整个运动这个考试期间呢对葡萄糖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血糖要求比较多， 嗯， 还有呢就是一些 B 族维生素，这些 B 族的维生素呢它在糖代谢的过程中它是一些小的辅酶，就是我们这个糖要为大脑供应能量要运转必须有这些小分子的辅酶，看似很小但是它作用很重要， 嗯， 还有呢比如像一些维生素 C 啦，它可以促进大脑对氧的利用，或者像一些铁了锌了，它跟这些大脑的功能都是有密切关系的，它主要是一些辅酶方面的， 嗯， 这些营养素呢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在很多食物里呢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并不是说某一类食物就把这些东西都含有了，所以这些就是做到食物均衡也是很重要的 啊。于老师肯定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葡萄糖、B 族维生素还有 VC 这些东西如何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饮食环节当中呢？ 那么葡萄糖主要是来自于食物当中，比如说水果，还有一些主食类的食物，以及薯类里面的一些淀粉，对吧？然后呢，最后在体内分解成小分子的葡萄糖。那么这一类的食物呢，一定要有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消化起来不是特别快。比如说您要是喝糖水的话呢，它消化起来非常快的，这样的话呢血糖反应会非常的敏感。那么它会快速消化以后呢，人马上进入一种这个有点这个像犯困的那种状态。很多人为什么吃完饭以后容易犯困，就是因为这个非常明显的这种血糖反应。所以呢最好是给考生们准备的是那些像粗杂粮类的食物要占有一定的比例的，对吧？还有呢就是刚才张主任说了一些 B 族维生素非常重要。B 族维生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辅酶，它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一些口腔溃疡啊，一些皮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么 B 族维生素丰富的食物除了粗杂粮之外，还有呢比如说绿叶菜，对吧？绿叶菜里面呢像维生素 B2 含量就是比较高的，就是核黄素。核黄素就是我们口腔溃疡的时候吃的一个小黄片，对吧？那么在核黄素呢还在豆腐里面，豆制品里面含量比较高。像豆腐，我们买回来一块豆腐，在家里面，带回家了以后，就会发现豆腐出汤了。这个汤就是黄色的，这个黄色呢，除了大豆异黄酮的颜色，还有呢就是这个维生素 B2 核黄素的颜色。那么这一类的营养素呢，是非常重要，但是作为脂溶性的，作为水溶性的维生素，它也容易损失。所以呢您在烹制一些豆制品呢绿叶菜的时候呢，尽量快速加热，比如说这个涮着吃啊，白灼呀、或者说清炒啊，这样的话呢都可以。一般的比如说什么菠菜啊、油菜、盖菜，这个苋菜，这些呢都是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小麦胚芽里面的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的含量也比较高。我们可以买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小麦胚芽，每天呢冲在牛奶里面，放到粥里面搅拌都可以。它不用这个加热时间太长，加热好的粥或者是牛奶里面撒进去一点，搅拌好了就可以。 有这么多丰富的种类可以供家长选择。 然后肉类里面 B 族维生素含量，维生素 B1 含量最高的一类食物呢，比如说这个猪的里脊肉，对吧？猪里脊肉非常的嫩，我们也可以把它切片切丝儿来这个滑炒啊爆炒都行。比如说您在家里面炒什么银牙里脊丝啊，冬笋里脊丝，或者说这个鱼香肉丝呢，倒是也可以用到，但是呢高考的这个准备期间呢尽量少吃辛辣的食物， 还是清淡一点哈。 对，另外呢用这些里脊肉呢，我们也可以汆丸子，对吧？汆丸子呢，这个肉馅里面可以加点蛋清啊，加点这个生粉啊，给它，还要加入30%-40%左右的水。 好，您说的我都饿了。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邀请那个于老师继续为我们大家介绍该如何吃才能更好吃。 主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B

2018年的高考转眼就要到了，高考考生的营养安排非常重要。那么在高考前夕，如何合理安排考生的膳食呢？有哪些饮食误区是需要您规避的？如何科学地安排高考生的一日三餐，保证充足的精力度过这个特殊的阶段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考生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的直播咨询。那么今年呢，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带给大家的主题呢是高考生的饮食营养全攻略，如何吃出好状态。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副主任张倩，和陆军总医院临床营养配餐专家、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于仁文两位嘉宾做客节目。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家长进行提问了，别着急，一会儿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这里呢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进入3月份已经到了我们的自主招生的申请季了。那么如何争取自主招生的加分项呢？3月10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3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的礼堂开讲，活动现场将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和郑璇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想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解析双一流高校的自主招生申请的核心关键点，其中包括呢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后对于考生报考的影响，高校教师对于自主招生的申请常见问题的详解内容。那么在讲座现场呢，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其团队老师面对面的沟通个性化的高招志愿填报等问题。名额活动有限，请您尽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400-66600-7500，您记好了是400-66600-7500。好的，我们马上邀请出两位专家继续为各位考生和家长解答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葡萄糖还有 B 族维生素，于老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诱惑的这个烹饪盛宴哈。那么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C 哈，那么这个维生素 C 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该如何体现呢？ 维生素 C 丰富的食物主要是水果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的话呢基本上不用加热我们就可以直接吃，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蔬菜的话是必须要加热的。刚才呢跟大家讲了 B 族维生素丰富的这个蔬菜绿叶菜，那么最好是快速短时间的加热。比如说白灼啊，然后清炒啊，涮啊，这都可以。另外呢这个维 C 丰富的食物也可以做一些搭配。比如说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钙非常重要，对吧？钙呢一般在奶制品里面含量比较高。那么我在家里面经常给我家的孩子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用火龙果或者是猕猴桃和酸奶来搭配。 啊，我也经常这么吃，特好吃。 对，然后呢把它们打成奶昔 啊， 对吧，把果肉剔出来以后放到这个小的那个榨汁机里面，然后呢把酸奶倒进去。哎，还可以再加几粒这个坚果仁儿，然后呢把它快速打完了以后直接就喝。这样的话呢它的营养损失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呢口感也不错，也可以摄入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对吧？所以非常适合学生们来使用。 您带着在上学的路上就可以喝了，也方便携带哈。 对。 好，就是很多家长在问哈，我们孩子学习的时候用脑过度，听说这个核桃仁长得特别像一个那个人的大脑哈，多吃核桃是不是就能补脑呢？那如果说营养过度，这个用脑过度的话，需要补充哪些营养呢？ 那个就是其实电视里也有广告哈，多吃核桃好像是补脑子，感觉上这个核桃长得像脑子。 感觉上是这样，但是它也确实是里头有些营养成分是对我们大脑比较有利的。 嗯， 核桃中呢，它还有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呢，比如大家有些人听说过的什么 EPA 啦、AA 啦、DHA 啦， 嗯， 这些都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 这个如果摄入会有哪些好处？ 这些呢，就是对于我们大脑的正常的运转、神经递质的传导， 嗯， 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 嗯， 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来说呢，大脑的成长，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更重要。 嗯， 对于学龄前、学龄期的这些儿童呢，可能也是有一些作用的。所以大家也认为，哎，可能吃一些这种坚果类，除了核桃以外，其他的坚果也都含有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大脑也都是比较有用的。除了这个坚果里头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呢，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一些深海鱼， 嗯， 比如像三文鱼，然后呢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嗯 嗯，刚才也是于老师也说到吃三文鱼哈，我们可以买这个刺身吃， 嗯， 它比较价格有点偏贵， 嗯， 而且呢就是而且这个就是快考试期间了，有的时候吃刺身我们也怕孩子这个容易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嗯，所以也可以用三文鱼头来做汤。 其实这个也有办法，这不是什么寒性温性的问题，嗯，因为三文鱼呢它毕竟是吃生的，那么您可能看不到它加工的过程当中刀啊、砧板啊、手啊是不是带有一些细菌、大肠杆菌啊什么的，嗯，所以呢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做呢，可以建议您呢把这个三文鱼稍微煎一下，比如说三文鱼我们可以把它切的稍微块大一点， 嗯， 对吧，像这个一寸见方的或者说更长一点的都行， 它很好容易熟是吧， 对， 嗯， 然后呢三文鱼它要如果说这个接触一些细菌呢，它基本上都在表层， 嗯，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点黄油啊或者说橄榄油啊，在不粘锅里面把它几个面稍微一煎， 嗯， 哎，这个撒一点盐呢， 嗯， 然后呢再拧一点这个用胡椒末拧一点这个黑胡椒， 再加一点柠檬汁儿， 对，你这更会吃然后再可以搭配点什么西兰花呀、羽衣甘蓝呢，这样的话呢吃起来也非常好吃， 嗯， 对吧，另外呢刚才这个张老师呢也提到了一些这个深海鱼， 嗯， 对吧，深海鱼的确是非常好，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选择深海鱼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不注意它的营养的话，其实营养损失还是非常多的 啊。比如说会有哪些误区呢？ 比如说这个欧米伽三脂肪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它呢非常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加热温度一高或者时间一长，它很快就容易氧化， 嗯， 比如说我们都吃过的带鱼啊、小黄花啊，这些呢都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但是呢很多人都喜欢干炸，对吧，干炸呢像小黄鱼还要炸的比较酥，骨头都能吃 啊。 你想想看呢，它里面的蛋白质呢这个变性的比较严重，不容易消化，甚至会产生一些杂环胺，对身体不好， 嗯， 而且呢这个油脂的氧化的问题啊，还有呢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氧化的问题，其实呢是也是非常讨厌的。 嗯， 其实呢我是在海边长大的，那么后来19岁当兵才到了部队，那么小黄鱼呢如果说您能够买到冰鲜的新鲜的小黄鱼，也就是说它没有破肚子， 嗯， 眼睛没有瘪进去， 嗯， 啊，鱼鳃啊没有腥臭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小黄鱼我们可以把它的鳞去掉以后，从嘴里面把它的内脏一拖全都能拖出来了， 一次性的， 对，包括大黄鱼都可以， 嗯， 这个从鱼嘴里面伸进去两根筷子，分别压住鱼鳃，插进鱼肚子里面，稍微一拧，所有的内脏全都拖出来了。 这方法都教给您了。 对呀，啊，然后呢，你把这鱼洗干净了以后，这个放到盘子里面，盘子底下可以铺一点香葱， 嗯， 对吧？上面撒一点姜丝， 嗯， 也可以拎一点这个花雕酒，蒸5分钟到7分钟的时间。 哦， 小黄鱼的话，5分钟就熟， 嗯， 对吧？时间太长了，肉就散了。 嗯， 那么这样的清蒸的小黄鱼的话，加热时间短，温度低，而且呢蛋白质呢非常鲜嫩，容易消化，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保留的也比较多，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容易保留营养的 健康美食。 哎呀，我仿佛都已经闻到那个小黄鱼的香味了哈。就是虽然说这个您炸是挺香的，但是您吃着香，但是营养成分全部都流失了哈。所以我们改成蒸，但是这个火候还有时间您得把握了。就是刚才于老师提示的5到7分钟的时间哈。小黄鱼在5分钟以内就基本上可以出锅了。 大黄鱼的话7分钟都差不多，只要下面垫着葱啊、或者筷子让它空气流通。俗话说这个慢火肉快火鱼，也就是做鱼的时候呢这个火要快一点 啊。 当然呢主要是指清蒸的，如果说您是这个煲鱼汤啊或者红烧鱼呢还是需要小火慢炖。 哎，我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比如说我们在清蒸的时候那个锅底下肯定得放水，咱们是放凉水呢还是说把这个水煮沸腾了之后再把这个鱼放进去？ 是需要水沸腾了以后再放进去，要不然的话鱼里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液体的一些东西或者脂肪呢它会这个流出来太过多，鱼的脂肪是非常宝贵的。 好，我们现在赶紧来回答一些这个微信平台上家长的提问，比如说这个话梅他问了，孩子免疫力比较低哈，吃什么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呢？于老师， 提高免疫力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比如说蛋白质，对吧？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比如说猪牛羊肉、鸡鸭鱼肉，对吧？猪牛羊肉、鸡鸭鹅肉，还有鱼虾贝类，它们里面都含有优质蛋白，但是呢，一般是指，畜肉里面的瘦肉，对吧？ 肥肉还不能。 肥肉里面还有这个皮呀、骨头啊，它里面胶原蛋白比较多，肥肉里面就是脂肪比较多，对吧？那么，蛋白质呢，可以在体内分解，变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酶呀、激素啊，合成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呀。包括血红蛋白啊，这些都需要蛋白质的来源，对吧？还有呢，就是一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呀、锌呐、铁呀、硒呀，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持非常好的免疫力的，也就是抵抗力，对吧？钙的来源主要是奶类、豆制品，还有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里面含量也比较高。那么铁呢，主要是一些动物性的食品。血红素铁才是吸收率最高、利用率最高的。比如说呢，这个鸡鸭血，或者是猪血，然后呢，红色的动物内脏、红色的肉，对吧？那锌呢，基本上是海鲜、贝类、动物内脏、小麦胚芽、坚果这些食材里面含量比较高的。那么硒呢，也是贝类和麦胚里面含量比较高的。再有呢，就是一些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样的一些食物。维生素 D 在食物里面含量非常少，对吧？有晒太阳的机会，赶紧晒晒太阳，对吧？而且呢，还要多裸露出一些皮肤来，因为皮下的七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作用下会合成我们身体里面需要的维生素 D3。您如果说擦着防晒霜。这个戴着墨镜，然后戴着帽子，手臂也盖得严严实实的，您只能晒得暖和了，对吧？ 所以说这夏天炎热的夏季还没到，咱们一定要多出去走动走动，晒晒太阳。 对， 好，已经非常这个详细了哈。话梅今天晚上可以回家按照这个于老师给的菜谱为孩子做饭了哈。有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专家会为大家第一时间进行解答。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家长已经发来问题了，现在正值饭点哈，您还可以把您今天晚上给孩子做了什么菜那个照片，您也可以发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让两位专家给您现场进行一下点评哈。我们来继续回答一下微信网友的提问，比如说青莹他问了，请问考生经常喝茶水对身体好吗？喝茶水哈，张主任。 好，关于茶水这个问题呢，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纠结的。虽然就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呢，茶是一个，它还有一些茶多酚，有很好的抗癌了、抗氧化了这些效果。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呢，他们喝茶呢，有的时候是为了提神醒脑，晚上学习还是确实是挺辛苦的。茶里头的起到这个提神醒脑作用呢，主要是里头的一种叫做。一方面是茶多酚，另一方面呢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茶碱。 茶碱呢，它起这个作用。但是我觉得，对于儿童青少年，我们不鼓励他喝浓茶，或者是尽量是少喝一些茶，因为他作为青少年时期，他还在一个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这个呢，对于他的神经系统刺激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孩子觉得累了。我们是鼓励他适当的休息一下，比如站起来稍微走动走动，稍微做一些运动啦，或者是听听音乐舒缓一下，或者是呢，就是趴那儿稍微睡几分钟休息一下，这样的话呢，再接着再学习，可能效率会更高。如果要是想喝茶，那么喝一点稍微淡一点的茶， 千万别喝浓茶， 别喝太浓的茶。而且如果要是晚上学习，有些孩子喜欢开夜车去学习，如果晚上学习，我们也不鼓励孩子去喝这些浓茶，因为你现在可能当时喝的时候它还没起到效果呢，等你真的要睡觉的时候 睡不着了， 反而是起效了，然后反而睡不着了。所以我们觉得青少年在复习备考期间尽量还是不要喝茶，或者是一定不要喝浓茶。 好，您可以稍微的休息休息，或者喝一点清淡的茶，千万别太浓哈，什么都不宜太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高三家长，他问了，他这不是喝茶了，是喝牛奶。他说这个牛奶如果长时间进行高温加热，营养成分会不会流失呢？ 牛奶里面呢，主要是它的酪蛋白容易损失。我们如果说把牛奶，可以做个实验，把牛奶倒进锅里面，你把牛奶煮沸了以后，再把牛奶倒出来，就会发现锅壁上会沾着一层白色的东西。其实呢，它里面有很多都是酪蛋白。牛奶呢，其实我们现在市售的牛奶基本上都是经过巴氏消毒的，对吧？或者超高温消毒的。理论上讲，直接喝就可以，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喝惯了热奶的话呢，不建议喝凉牛奶，因为它呢有可能会这个诱发一些乳糖不耐受，对吧？凉的奶类的话，对于我们经常喝热奶的人，那还是不是特别推荐的。可是呢，我们可以这么做，比如说，第一呢，可以用微波炉；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来烫，比如说你烧一锅热水，对吧？然后呢，把牛奶连袋或者连盒子放进去。差不多热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泡烫它，基本上呢就可以了。如果说微波炉加热的话，您倒进杯子里面来加热的话呢，基本上一分半钟到两分钟，中火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间已经给出来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兔子，他问了，对于平时身体健康良好的高三考生，需要特意添加一些补品吗？需要的话可以添加些什么呢？ 对于平时身体挺好的这些同学们来说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如果能够做到均衡膳食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是不需要额外的再补充过多的营养素的。因为各种营养素呢，它都是来自于食物，按照我们所提供的一些食物种类齐全啦，配比比较均衡的情况下，它所提供的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能量啦，碳水化合物啦，这种糖或者是维生素啦，或者矿物质，它就应该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有些人想吃补品的话呢，你可以吃点那种复合的营养素的片儿，偶尔的可以。但是我们强调这个健康呢是一个长期膳食的一个结果，很多时候这些保健品了，或者是这些补充品了，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精神安慰的作用。真正能够起到高考期间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这个还是有待更多研究探讨的。 您看，就是像吃核桃补脑，您得吃多少核桃才能成为一个爱因斯坦呢？ 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又有同学提问了，来看一下，绿色出行，他说菊花是有明目的作用吧？可以给孩子多喝点菊花茶吗？ 菊花中医里面讲，它是用来去火的，比如说呢。 这个燥热上火呀，然后呢这个眼睛发热发烫，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是用菊花茶来去火的。 嗯， 对。 好，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哈，这个营养食谱，那到底有些家长可能会疑惑啊，到底我给孩子达到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才能叫营养均衡呢？两位专家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嗯，好，从那个营养均衡来说呢，先给大家一个大体一个量的概念。首先营养均衡呢是食物的种类要比较齐全，有一个简单的数，就是全天呢要达到20种食物。 20种， 其实20种并不难，比如说你要喝八宝粥的话，那就已经是8种了 啊。是， 那你再炒个什么炒三丝就又是3种了，这种很简单的。总体上说的种类要很齐全，那么细类上20种，那么大的上头说呢，我们把食物分成4大类。比如说谷薯类，那么就是我们说的米呀、面啊，或者是红薯这类，它提供碳水化合物为主，保证我们的血糖供应。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的蔬菜和水果类，那么这一大类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对于满足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在身体因为代谢过程中的这种辅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鱼禽肉蛋类，这些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刚才也强调了蛋白质对于大脑是很重要的。还有一大类呢是奶及豆类，这些含有丰富的钙质。那么这4大类食物，我们理论上呢每一餐都应该有谷薯类、鱼禽肉蛋类、蔬菜水果和奶豆类，这4大类。那么具体到每一种食物，那么量上呢也有一些详细的数据。我们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解一下。比如说呢，对于我们这种高中阶段的孩子来说，每天的主食就是2谷类的米面，以生重计应该是半斤到6两左右。生的米啊，不是焖熟了的米，焖熟的米呢可能就变成1斤到1斤半左右了，看你加的水的多少。还有呢就是蔬菜，全天呢要有9两到1斤左右，那也就是1小捆的菠菜了。那水果呢全天应该是有6两到7两，那么就是说一个大苹果全天应该有一个 啊、 然后禽畜肉呢每天应该是1两到1两半，就是我们的手掌心呢应该是厚厚的一小块。然后水产呢也是1两到1两半，那么就是换成鱼呢一块呢也是手心这么多了。每天还要有一个鸡蛋，另外呢就是奶呢最好每天能有300克左右，就是一袋普通的牛奶加1小盒酸奶就足够了。还有呢豆类呢每天应该是以大豆剂是25克左右，换穿成豆腐基本上是2-3两左右的豆腐。那么要以坚果呢每天是果仁剂是10克左右，那么要换穿成瓜子可能就1小把了。这呢就是我们全天各种食物要达到的一个量 啊，也就是要讲求食物的多样化。您别给孩子准备了鸡肉、猪肉、鱼肉、五花肉，这都是肉，这不是多样化，这是多肉了哈。所以说这个食物的多样化一定要达到。一共是这个您刚才讲的20种才能叫做这个营养的搭配哈。好，我们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高考生饮食营养的全攻略，如何吃出好状态。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新春您发的这个图片，已经看到了哈，这跟过年一样。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呢请嘉宾给您点评点评您这道晚餐到底做得怎么样。另外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大家的，自主招生申请季3月份已经到了，那么在3月10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3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的礼堂开讲，活动现场将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郑璇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详解双一流赵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公益讲座。电话您记好了，400-600-7500，400-600-7500进行报名。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3.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年呢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高考生饮食营养全攻略，如何吃出好状态。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陆军总医院临床营养配餐专家、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于仁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健康所学生营养室副主任张倩。两位嘉宾呢将第一时间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的微信网友把您的问题发来了，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就能进行提问了。我们再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提问吧。比如说这个新春哈，他发来了一组照片，跟过年似的，色香味俱全哈。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上到底有什么。首先呢，在图片的这个左上方是买的烤鸡哈，应该是买的一只烤鸡哈，还有这个花椒芽，自己炒的五色菜，里边有这个木耳啊、洋葱啊、黄瓜等，还有一碗粥。这个粥呢，他说是拿这个破壁机打出来的粥哈，里面包括这个黄豆、花芸豆、燕麦、苦荞、黑豆，还有山药。想问一下这个两位老师，这一道晚餐怎么样吗？丰盛吗？这个营养均衡吗？ 那我先来夸一夸哈。后来胡老那于老师呢，在我们俩一个表扬一个指点哈。先夸一夸他这个做得好的。首先呢，刚才您说了这道菜，它整个这个晚餐的品种是非常丰富的。刚才我们说的那20种，我觉得它好像晚餐就能做到20种了。再别说早餐和午餐了，全天肯定30种我估计都有了。那这个食物多样性是有了。而且呢，它这个八宝粥呢，它应该是除了我们的大米呢，它还加了很多的杂豆啦，或者是燕麦啦，这些小杂粮，作为营养均衡来说是非常好的。还有呢，就是它的素菜里头五色菜，我相信看起来一定是很漂亮的，既然叫做五色菜，有黑的、有黄的、有绿的哈。 对， 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孩子是一个特别感官性强的一种这个年龄段。如果这个菜做得很漂亮呢，首先他就对这个菜会有食欲，那么他才有可能去尝试这个菜。所以我觉得从品种丰富上或者从色泽上呢，我觉得这两点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不是特别理想的，请于老师说说。 但是于老师 这个我今天好像是来当坏人的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搭配呢也还真是不错。这个粥类呢，像谷豆的氨基酸平衡营养可以互补，而且呢这个真正比较好的一餐饭呢，有荤有素有干有稀，对吧。咱们说呢，这个没有一种食物包含身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最好的做法呢就是食物多样性。那么五色菜啊或者粥啊，它的这个食物的种类的确是比较多。像蔬菜呢，它的从颜色啊或者生长部位来讲，生长部位呢分为根茎叶花瓜果种子，对吧。颜色呢，五色基本上把这些具有特征的颜色呢全都包含了。我们讲呢，基本上呢每一种食物它的颜色呢最少代表着一种营养素，它是富集的，对吧。比如说绿叶菜呢，它里面叶绿素、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那紫黑色的一些菜呢，它有可能花青素含量比较高。那么红色的像西红柿呢，番茄红素含量又高，所以呢颜色非常丰富比较好。那么这里面呢有一点点问题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比如说烤鸡的话呢，因为鸡的体积比较大，它不像是这个一块鱼必须的短时间高温来加热，所以呢它才能够彻底的熟。那么这个鸡肉呢，如果说是整只鸡的话呢，它的体积大，那加热时间就比较长。这个温度呢最好不要太高。其实呢我也知道用烤箱来烤的话，烤鸡在160度到180度的温度就能够烤得比较好了。它的好处是呢没有什么添加的油脂。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加热时间比较长呢，它的表层的一些蛋白质可能不太容易吸收了。 当然呢，如果说偶尔吃的话问题不大。还有呢，就是偶尔吃这些烧烤的食物，不是偶尔吃啊，经常吃这些烧烤的食物的话特别容易上火。 嗯， 咱们都知道中医讲呢，食物它分温热寒凉这些性，这个性味的，对吧？如果说一只鸭子，大家都知道鸭子呢是夏天经常吃的这个禽类， 嗯， 鸭肉是寒性的， 嗯， 对吧？你吃清炖的鸭肉啊，或者说这个盐水鸭肉，没有人上火。但是如果说你天天吃烤鸭的话呢，肯定会上火， 嗯， 因为加热的温度和时间呢、手法呢，它都可能让这个鸭肉的这个性呢，这个有点改变了。所以呢，这样的菜呢，偶尔吃可以。啊，不要经常吃， 嗯，容易上火哈。那这个鸡肉，如果说这个温度要求比较高的话，那平常咱们自己做鸡肉哈，有哪些烹饪方法呢？会比较好吃？ 您是说低温烹调呢，还是高温烹调？ 都可以说呀。 鸡肉的话，其实我是因为年龄可能到了这个四十多岁，快五十岁这个年龄呢， 嗯，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清淡的一些肉类的， 嗯， 比如说鸡肉的话。咱们现在呢买到的鸡肉基本上要么是三黄鸡，要么是这个肉鸡，比如说鸡翅或者鸡腿。鸡翅的话呢，如果说在锅里面炒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就能完全熟透了，而且口感非常好， 嗯， 如果说是炖鸡肉的话，像鸡腿肉你把它剁成块儿，和什么蘑菇啊，这个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食材来炖的话，时间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半个小时， 并不是说炖的时间越长它的口感越好，炖的时间长了它反而会变柴，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嗯， 那个鸡腿肉就会变得非常有弹性， 嗯， 特别的嫩。 好，我们还看到这个是鸡肉方面哈，另外这个它的粥是拿这个破壁机打出来的，这个会不会导致营养元素的流失啊？ 破壁机如果说来打水果的话呢，它可能水果的细胞壁， 嗯， 打开的程度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呢，见到氧气以后，它特别容易氧化损失、变色，甚至呢一些褐变，对吧， 嗯？ 那么这个谷类的话呢，它里面首先维生素 C 可以忽略不计了，对吧 ？B 族维生素呢，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有一个前提， 嗯， 就是你加热时间短的话。它的营养素保留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破壁的方法呢你可以用，但是呢在医院里面呢，我们都知道破壁料理机来这个加工的食物一般是给谁吃的，给一些胃肠道的情况不是特别好的人，需要打鼻饲的，下胃管下肠管的人，对吧，消化非常差的人才用这些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或者说呢一些这个豆浆机打出来的一些糊糊状的东西， 嗯， 那么16、17岁、17、18岁的孩子，他的这个胃肠的消化状况正是好的时候，没有必要，而且呢， 哦， 你把它打得越碎肯定是营养损失的会更多一些，再有呢就是有一点，就是他的消化的速度会更快， 嗯， 消化的速度快了，胃饱腹感不强，就会容易饿。 嗯， 消化的快呢，血糖反应就会快，所以呢，吃完了以后就会马上犯困。 嗯，哦， 对吧？所以如果说肠胃没问题的话，不建议破壁。 嗯，您还是就是直接煮了就吃了，那个花生啊，这些豆子，其实在嘴里边嚼嚼也挺香的。 对，但是如果说肠胃不是特别好， 嗯， 特别容易胀气，然后呢，这个放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同学呢。 嗯， 可以用一些这些谷类的一些碎渣，比如说玉米碴子呀， 嗯， 或者说小麦，或者说这个大豆，也可以把它这个泡软了以后，给它这个稍微打碎一点，用豆浆机啊，或者说用这个榨汁机都可以， 嗯， 打成大一点的这种瓣儿，再来熬的话呢，它就没什么问题了。 嗯， 整粒的豆子特别容易产气。 嗯，好，我们还看到这个新春这发的这个图片里边还有一个馒头，他说他们家是小伙子，你说小伙子身体非常健康哈，体重还有点偏重，小伙子还需要再吃馒头等主食吗？ 啊，我们再说说这个馒头的问题哈。这个呢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就比如高考了，或者是很多人有时候减肥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不吃主食了，那个我好像就那个会控制体重了，或者是我刚才说蛋白质很重要，我就多吃点肉，不需要吃馒头了。 特别是现在那个艺考生哈， 对对对，是这块呢，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作为这个均衡的膳食来说，应该是一定要有主食的。 嗯， 尤其是对于备考的学生，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吗？就是葡萄糖是穿过血脑屏障给大脑供能量的。 馒头它是不是里边就直接有这个葡萄糖？ 葡萄糖它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分解以后的最终的一些小分子产物，而碳水化合物呢含量最高的就是像馒头啦、米呀、面呀这种东西。这些馒头或者是米呢，它吃了以后呢很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然后呢就会升高我们的血糖。刚才于老师也说了，不能太快了升高，但是需要升维持一定的高度。然后升高血糖以后呢，另外呢除了我们的米面呢，再加一些这种小杂粮，比如红豆、绿豆，或者加一些这种燕麦啦，或者是小米、玉米，这些它会让这个整个的碳水化合物的结构配比比较合理呢，血糖的升高上去不会太高，然后呢又维持在这个比较高的水平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就不会很快就饿了。就像有些人说吃燕麦粥会比较扛饿，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它的整个血糖维持的水平在这个持续的就是中高水平运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这些想控制体重的艺考的孩子来说，还是说我们这些备考学生来说，适当的主食摄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您还是得吃主食哈。有哪些主食是特别可以提示考生多吃的，对身体有益的？ 主食这种呢，我们其实并没有说是哪种特别有益，我们鼓励大家就像刚才那位家长似的，他多吃点这种各种配在一起的，比如像八宝粥，或者要是您焖米饭的时候呢，您可以说是这个米饭里头呢，除了放大米以外呢，放一点那个小玉米碴子焖出来的米饭呢，就是看起来白色的，然后呢又有一些金黄色的，会很好。或者你蒸馒头的时候呢，蒸点这种白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的这种馒头，它是蒸出来是一层白的，一层黄的。或者是燕麦的这些馒头，它里头就是多种谷物相结合，它既能够升高血糖，又不会又维持比较高的一个平衡，又维持一个比较高位运行的一个状态，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比较有利的。 嗯，您看这个不仅营养得达到，这个颜值也必须得过关。 对，要有营养，要有颜值。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绿色出行，他问了，刚才这个张主任说的20种里面包括水果吗？ 包括水果。整体上这个20种呢是包括所有的食物在一起的，像刚才说的大米就是一种了，燕麦就是一种了。那么水果呢，你到了我们备考的期间呢，多吃一点应季的水果，比如我们的草莓了，过两天可以吃了，或者是像橘子啦、苹果啦、香蕉啦，或者是一些我们比较常吃的，可以吃点西瓜，这些挑孩子比较喜欢的口味比较清淡一点的新鲜的水果就很好。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可以帮孩子把这个水果洗干净了，切成小块儿哈，然后呢直接插上小叉子，孩子在晚上学习的时候，比如说他晚上7-8点钟吃完，6-7点吃完晚饭，他就又学习了。等到10点左右的时候，他可能感觉稍微有点饿了。这种切成小块儿的这种水果呢，是作为晚上这种宵夜，既有营养又能补充一点营养素，很好的一种选择。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是高考生的饮食营养全攻略，如何吃出好状态。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同时呢，在这个饭点呢，您还可以把您的这个晚餐的照片发过来，让各位专家帮您点评一下。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2018年的高考转眼就要到了，高考考生的营养安排非常重要。那么在高考前夕，如何合理安排考生的膳食呢？有哪些饮食误区是需要您规避的？如何科学地安排高考生的一日三餐，保证充足的精力度过这个特殊的阶段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一起来关注高考生的饮食营养全攻略，如何吃出好状态。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三月了哈，从3月1号开始，陆陆续续的在体检了，正值这个体检季哈，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在这个体检阶段哈，我们都讲究要饮食清淡，但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叫做清淡饮食呢？ 清淡饮食呢，并不是说你只吃蔬菜水果，而是说呢，要低盐少油，对吧？肉类呢，该吃还是要吃，但是呢，不要吃一些干炸的、烧烤的，然后这些这个浓油赤酱、肥甘厚味的一些食物。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甜品类的食物呢，尽量少吃，对吧？再有呢，就是少用盐，少用油。那么盐如果说用多的话呢，会经常感觉口渴，而身体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浮肿，对吧？再有呢，就是油用多的话呢，因为脂肪类的食物呢，在体内这个消化代谢的时候呢，它也会消耗更多的辅酶。再加上我们在准备高考的时间里面呢，可能这个精神也过度的紧张。那这时候呢 ,B 族维生素啊，维生素 CA 的需求量就会更多。特别是经常熬夜的孩子，那么 VC 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多的。为什么经常熬夜的人特别容易上火，免疫力会下降，和这些营养素的这个过多的消耗是有关系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高考季里面应该着重的增加一些VC 啊、B 族维生素啊、优质蛋白丰富的一些食物。 有哪些禁区哈？是在高考期间，比如说哪些食品是最好不要碰的？有吗？ 也没有绝对的禁区哈。 对，这个呢，就像这个张老师刚才说的，马上要高考了，才想起来调整自己的饮食，的确是有点现上轿现包饺的感觉，对吧？我们平时就应该保持这样的一些好的膳食习惯和饮食结构。那么这个阶段呢，有可能会熬夜比较多啊，或者是呢这个容易上火，那么蔬菜水果应该多吃一些。那么生的一些食物呢，主要是讲生的一些肉类，或者是呢加热不彻底的一些食物啊，这样的食物呢我们应该少吃一些。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麦芒，他说了，高考前吃什么会影响睡眠啊？因为睡眠是比较重要的，有哪些食物的禁忌吗？ 就是睡眠呢是跟咱学习是有密切关系的，睡好了第二天才有精力去好好的学习去。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影响你睡眠的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浓茶啦，或者是咖啡啦。如果你晚上学习呢，说哎呀，我今天晚上要好好学习了，我8、9点钟喝一杯浓茶或者咖啡，有些孩子会比较敏感，可能到了11、12点他都睡不着觉。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不大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有些人呢，他晚上他喜欢吃一些油炸的，比如是炸鸡翅啦，或者是整个炸的一些鱼啦，这些食物整个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呢，它所需要的营养啦，或者是这些维生素矿物质也本身比较多，消耗的能量也会比较多，你很多营养能量都用去胃肠道消化去了，你的脑子肯定也供不上，而且呢这个肚子里那么多东西不好消化呢，睡眠的时候也不是很好。 另外有些人喜欢晚上吃宵夜，他会吃很多，然后肚子里很满的话呢，有时候睡眠的时候也不会很理想的。 嗯，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应该是说晚上六七点钟晚饭吃的营养比较均衡了，那么去孩子开始去学习了，到了九点了或者十点了，再适当的吃一点加餐的，比如像一些小坚果了，或者酸奶了，或者是一些水果，然后稍微有一点儿就可以了。等到十点十一点钟差不多就挺累了，就应该早点休息，为第二天的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了。 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哈，千万不要吃太饱了，太饱了脑子就不运动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网友百俊，他说了，孩子备考期间精神压力比较大，容易紧张，这个可以通过什么饮食来调节吗？于老师， 可以放松精神的一些食物呢，其实比如说低热量的食物，还有一些谷类的食物，一些谷类杂粮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色氨酸，那么在体内呢有助于合成五羟色胺，让我们的精神呢更这个容易放松一些。还有呢比如说含镁丰富的食物，张主任刚才提到了坚果的镁含量比较高，再有呢就是绿叶菜它的叶绿素非常丰富，在叶绿素里面呢都含有这种镁，对吧？那么镁呢可以放松我们的这个神经啊肌肉啊，对吧？再有呢就是补充足够的钙，如果说缺钙或者缺镁的话呢，这个特别容易抽筋儿，然后呢免疫力下降，食欲下降。刚才呢这个张主任提到了晚上吃什么样的食物容易影响睡眠，我在这儿呢稍微补充一些。 好， 因为高考季刚好是天气开始热的时候，那么很多孩子觉得晚上饿了吃点宵夜，对吧？楼下刚好有卖烤串的，来上点这个大腰子呀，烤大腰子烤串啊，对吧？ 再来杯啤酒 啤酒呢倒是未必。那么这一类的食物里面呢都会用到很多香料或者是辣椒，对吧？比如说孜然啊，辣椒面啊，那么辣椒呢辛辣的食物它会促进体内产生促进大脑呢这个分泌更多的内啡肽，那么它会让大脑更加的 兴奋、 再有呢就是这些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你放心，这一类的食物肯定脂肪含量不会少，如果说你拿一个牛腱子肉去烤的话，根本就啃都啃不动，对吧？那么这一类的食物呢它的饱腹感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它消化的时间非常长，大约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胃排空。如果说您十点多吃了一把这个烤串，对吧？吃完了以后学习一两个小时就要睡觉了，睡觉的时候胃里面的食物还没有排空，但是人已经躺下了，这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胃它是有条件反射的，只要里面有食物它就会分泌胃酸，那大量的胃酸分泌出来就特别容易烧心，而人在平躺的状态下或者睡眠的状态下呢，胃的上口这贲门是关闭不严的，那么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胃酸反流啊，烧心啊，或者说嗓子特别疼特别难受的一些情况。所以晚上如果说宵夜的话呢，最好是选择一些碳水化合物丰富的，比如说什么面条啊，馄饨呢、这一类的食物。 好，这些都是需要家长进行规避的哈。烧烤啊，一定要在避免在考试之前吃哈。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明天呢，就是正式进入我们这个自主招生的政策环节了。明天进行高职的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为您邀请到的学校呢，分别是北京城市学院和首经贸密云分校以及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那么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